Jackie Lin 真係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kie Lin 梗係點啦？ 信我啊 ，Jackie Lin 超點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ie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kie Lin 冇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kie Lin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係揾 Jackie Lin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而家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ie Lin 冇暗瘡。 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戰狼三伯謝拉布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富加，白宮淪陷，3月21日，港美同步恐慌。 今時今日，妖邪當道，狗官滿朝，要幫佢哋打開地獄之門，送佢哋一程。 中國共產黨從來唔驚敵人，因為當敵人一出現，佢內部就必然團結，因為內部佢嘅嘢就變成人民內部矛盾。 嗯， 一致打擊你，共產黨係只係怕一樣嘢，打著紅旗反紅旗。 逢星期六晚8點至9點半 ，SOHO 林康正、阿 Ben、孖仔同你一齊破地獄。 新民主同民建聯、民主黨、各門各派、牛鬼蛇神會、群雄逐鹿、立法會， 千祈唔好用一個挑錯嘅方法，結果係錯上加挑錯。 佢指控唐英年嘅事，就正正係佢自己做緊嘅事，所以佢記得好清楚。 香港人網同步直播，逢星期三立法會大會及每日精選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下前後左右中間，全方位記錄唇槍舌戰。以至高画质捕捉至真至假至优至劣，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 特区的法律界，就当然包括法官啦，系对中央同特区嘅关系咧，系缺乏认识嘅。 住米志奇有什么帮助呢？ 我话我自己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啫，关你乜嘢事啊？ 我系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网，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我係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同我而家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呢仲有 Jeffy 嘅。嗱，今日嘅讲题呢其实就係一个我自己好深爱嘅题目啦，係我嘅嗜好嚟嘅、就係所谓发烧音响啦，或者简称叫 Hi-Fi 啦，香港人係咪。咁不过喺未讲呢个题目之前呢，就我就想趁呢个机会呢多谢下一位嘅即係网友啦，係我嘅听众观众，我相信应该係。因为我啱啱嚟到个时期呢就收到佢寄嚟嘅几本书係话寄俾我嘅。咁我呢就係、是、一打開就非常之驚喜呀，因為呢入面呢就係、是、有一本呢我好鍾意好鍾意嘅科幻小說、其實係我應該係中學時期都係初中時期睇嘅，喺大會堂個圖書館借嘅一個係海恩萊恩、有被譽為20世紀、三大嘅科幻嘅巨頭啦、大師級嘅人馬 Robert Heinlein 所寫嘅一本少年科幻呢就叫做 Tunnel in the Sky，即係天空中的隧道咁嘅。不過佢呢個呢原來就係國內嘅中譯本，我都唔知有呢個中譯本嘅，就叫做星際迷航啦，咁就非常之多謝。咁另外有兩本呢又犀利啦，就係、是、當然係科幻發燒友嘅呢、有兩派嘅、當然有啲呢係即係可以話兼足並收都有、因為一個呢就係、是、Star Trek、就係、是、星空奇遇記啦，一個呢就係、是、Star Wars 就星球大戰啦，一個電影系列啦，咁樣呢兩本呢都係專係為發燒友即係嗰啲大客超級 fans 而出嘅書，譬如呢本呢就係、是、講嗰個星空奇遇入面嘅冒險號啦，當時麗的電視喺香港上演配音嘅時候叫冒險號，咁樣呢但後嚟喺電影度呢佢用返個英文 Enterprise 叫做企業號，咁但係而家佢呢一度呢個係大陸嘅譯本嚟嘅，因為外國嘅一本書，咁佢就而家叫做進取號，入面全部呢就都係有關呢一架咁樣嘅星艦所有嘅結構功能啊、設施啊，樣樣齊全嘅嚇、即係直情好似當真嘅一樣啦。咁而呢一個咧，當然就係、是、大家如果係中意 Star Wars 嘅星球大戰嘅，知道咧就係、是、夏里信福咧、當其時咧。 就本来是一个配角嚟嘅，但系点知咧喺第一集已经系噶啦，咁嗰、那个扮 Luke Skywalker 嗰个咧啊，即系应该系主角英雄救美系佢噶嘛，咁但系咧当其时竟然俾呢个哈里逊福咧啊就抢晒佢风头，咁后嚟当然就变咗大明星啦吓，咁、但系嗰个做 Luke Skywalker 嗰个天行者嗰个咧反而就。即係跟住就沉曬音啦，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當時哈里遜福所揸嘅嗰個所謂千禧號啊，啊 Millennium Falcon 啊，同埋呢個咧即係一個鷹號啦嚇，咁、樣咧入面又係有關成架太空船嗰個結構，大家可能仲記得咧，其實有一幕咧好精彩嘅就係點啊，佢咧為咗逃避嘅敵人嘅追捕，咁佢話匿埋咗喺一個小行星嗰度，咁有一個坑穴咧佢飛咗入去。點解發覺唔對路喎？點解個坑穴有一個好長嘅洞穴？點解整整下一個洞穴會喐嘅咧？咁樣樣喎，你有冇睇嗰套戲先？ 冇啊！ 《Star Wars》咁啲經典一定要睇。咁佢心諗先發覺唔對路要走，原來佢飛入去嗰個並非普通嘅小行星入面嘅坑穴啊！嗰、那個喺一個隧道，原來嗰個係一個即係石大無朋嘅一個怪物住喺個小行星嗰度嘅。嘅佢入面嘅食道嚟嘅，應該係 咁，然後成個星球係個怪物。 咁佢又唔係成個星球，但係起碼咧，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巨型嘅一個咁樣嘅怪物啦。咁、所以佢臨尾飛出嚟嗰下，而嗰個咁樣嘅石，其實基本上成條蚯蚓咁嘅啫，不過係超級巨大嘅蚯蚓啫，啊啲嘢好多利牙咁樣嘅啫。咁然後一路上嚟嘅時候，合埋個口想將佢吞曬，佢啊即係千軍一發嘅時期嚇、就喺嗰度飛咗出嚟嗰幕，咪就係、是、呢個太空船咯。 哦， 唔得啊 ，Jeffy 你真係太後生咧，有時啲嘢。你都要做功課啲啦，譬如 Star Wars 呢啲咧，其實我雖然話係幾爛嘅套戲，但係呢啲係要睇嘅，知唔知啊？所以當然咧，越後生出世咧係越蝕底嘅，點解咧？因為同我哋啲老嘢講嘅時期咧，有好多人唔知啦。咁佢越要睇翻多嘢咧，就即係好似我都係，我要睇翻五十年代嘅電影先至能夠同嗰啲人有得傾啊嘛。我六十年代咧，我都好敏水啦，係嘛？咁但係你嚟講，我仲慘喎，因為越嚟越多新嘅啦嘛。但係舊嘅你要睇翻啊，知唔知啊？ 不過咧，我哋而家呢代咧就容易睇翻咯，因為上網就 理論上係，但你都要有時間嘅咁啊，真係咁啊，係啊，即係而家網上乜都有啊嘛。咁講緊網上乜都有啦。嗱，翻返嚟我哋今日嘅話題先啦。今日嘅話題咧，其實對大部分嘅嚇，即係聽眾觀眾嚟講咧，我真係唔知啦，唔知你哋咧，真係覺得可能係完全咧係同我係冇關嘅，冇興趣嘅，因為而家啲人咧係只會喺網上聽音樂。 哎呀， 啱唔啱啊？ 講咗， 你咪一樣咯，係咪啊？嚇，咁所以咧，即係嗱，咁但我都即管講下啦。講完之後，有冇辦法？我哋一個俗語叫啊，叫道大家升仙啊，即係講得好難聽啊，即係話好似氹你食白粉咁啊，食毒品咁樣啊嚇。而家唔係叫你食揈頭丸啊、冰啊或者係可樂英啊嚇，而係即係話希望你對呢一個 high five 發生興趣咁樣。有冇辦法咧？或者係燃點你個火焰咧？我真係唔知啦。但係唔緊要，即係我都盡我所能啦嚇。嗱、即係我講俾大家聽咧，我以前嚟講咧，我就係真係反 high five。反咧就反對嗰個反喎，嚇而家咧先至叫玩 high five， 係即係玩咧啲人咁講啦，係嘛？咁啊，其實個歷程好有趣嘅，不過即係暫且唔講住，我從一啲最基本嘅嘢咧出發。嗱 ，Jeffy 你知道啦，我哋能夠接觸到呢個世界，認識呢個世界，其實都係靠我哋嘅感官啫，係咪啊？ 眼有鼻啊， 冇錯啦。咁我哋嘅感官咧，就所謂我哋嘅五官啦，嚇、眼、耳、口、鼻啊咁樣啦嚇。咁、我哋就係眼就視覺啦，耳就聽覺啦嚇、口就係嗰個味覺啦，鼻咧就係嗅覺啦。咁當然仲有我哋全身嘅皮膚就有觸覺啦，係嘛？咁呢個五官啊。咁、但係啦，你當然啦，我哋視覺係好緊要，唔使講啦嚇。咁啊，視覺。就但係聽覺我哋都排第二啦嘛，係、嘛？你話即係如果我哋突然間乜嘢聲音都聽唔到，真係好慘啊！大家即係想像一下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其實一方面就呢個係我哋對世界嘅認識，一定係要透過呢啲咁嘅渠道。第二方面咧，當然我哋話啊，我哋追求呢個真善美咧，嚇、即係喺美好嘅事物咧，喺視覺嚟講嚇，當然就係我哋有繪畫啦，有雕塑啦嚇。咁亦都有建築啦，雖然建築可以嚟住，但其實我哋好多時都追求一個視覺嘅美啦，係啦。咁當然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啊，即係譬如攝影啊，啊，譬如呢個各種嘅美術設計啊，咁樣樣。咁但係對於聽覺嘅美咧，就係咩啊？就係當然係音樂啦，係咪啊？咁所以嗱，即係好簡單嗰個命題咧，就係話美好嘅音樂咧，其實必定係一個美好嘅人生。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啦，同唔同意啊？ 同意， 同意啊，系嘛？好啦，咁既然美好嘅音乐系咁重要嘅话， 咁對於嗰個音樂嗰、那個所謂播放嗰個要求啊，或者有時我哋用再生呢個字啦，即係尤其是台灣好中意用音樂再生嘅呢個要求。 嗯， 其實我哋係咪應該係有所要求啊？ 有所要求。 冇錯啦，即係咪要嚴格啲啊？ 嗯， 唔係隨隨便便啊，或者聽啲真係啦，話好炒耳嘅嚇，頭都痛嘅音樂係嘛？咁明明一啲好美妙嘅音樂，但係因為你嗰個重播播得唔好咧，就打曬折扣啦，就嘥咗佢啦。咁所以咧，我成日就係、是。由此而即係引申出就係我哋必定要追求一個叫做優質嘅音樂再生嘅系統， 即係好似變翻佢原本即係唱嗰人或者彈嗰人咁樣， 即係現場一樣啦嚇。咁英文咧就叫做 high fidelity 嚇、就叫做 hi-fi。咁當然咧 fidelity 呢個字咧嚇、就係 fidelity 咧就係解好忠實。原本嘅，亦都咧，其實可以解精忠嘅喎。精忠咧，其實即係話係男對女嘅精忠，或者女對男嘅精忠，即係唔好呃對方，即係唔好偷食咁解啦。就咁解叫 fidel 嚇。咁啊，即係 fidelity 咧，就係解即係男女之間嘅精忠。但係亦都可以講咧，係一個人對國家嘅精忠。亦都可以講咧，一個人咧對一個神嘅精忠。吓、即系一个好精忠嘅，咁所以咧，其实一个字咧，尤其是近呢十几廿年嚟咧，你知道美国咧几麻烦啦，成日话反恐咧、其实喺呢一个基督教同埋呢个伊斯兰教之间咧，嗰、那个咁样嘅吓、即系冲突同埋对抗嘅时期咧，其实一个字大家都要识嘅，就叫 infidel。infidel 咧，其实佢由 fidel 个字嚟啦，即系 fidelity 就系忠实啦，但系佢 in 咧 ，i n 喺前面咧就即系不咁解。咁 infidel 咧，其实就即系。是非我族类是什么是异教徒咁解啦。infidel 是异教徒。但是这个字呢其实很有贬义的。就是说你是异教徒其心必异啦。咁、我得而诛之啦甚至是吗即是好啦你信埋晒啲邪魔外道嘅。咁所以但是呢基督嘅人呢又会话伊斯兰人呢是 infidel。但是呢即是伊斯兰教徒呢又会话基督徒呢是 infidel。咁顺便大家学下呢个字咁解啫。咁、但是因为我哋返到嚟呢就係講 hi-fi 啫，其實即係簡稱 hi-fi， 咁就即係高度還原。但係大陸咧又好古怪嘅，嗱我哋呢個就叫做高傳真啦，或者咩啦嚇，但係大陸叫高保真嘅， 高保真 保啊保存嗰個真實咁解係嘛？咁樣咧就但係呢度咧我想有啲嘢澄清一下嘅。其實有好多人就話頭先你都話啦，譬如我哋希望能夠係真嘅一樣，咁真嘅一樣，咁你話咁我不如去聽現場最好啦，現場咪就係真嘅一樣咯，咁係嘛？係 啊，其實真係有個我都有個好中意嘅鋼琴家咧，咁佢咧就係、我決定以後都叫做俄羅斯嘅叫 Grigory Sokolov 啦。 哦， 咁佢咧就決定而家咧係唔會再彈唔會再錄音， 唔會再錄音， 係啦。咁佢因為佢要全部都要彈現場嘅，佢覺得咧錄音咧就失咗個原嘅效果。 啊！呢、這個鋼琴家，另外一個好出名嘅，不過過咗身嘅啦，就係、一個德國嘅指揮家，叫做 Celibidache。咁 Celibidache 佢又係嘅，佢生平咧係好唔中意錄音嘅。佢甚至咧有時即係啲人係安排咗錄音，但係咧當時佢在世嘅時期咧，佢係禁止呢啲錄音咧係被製成唱片出去賣嘅。佢話根本啲錄音啦係完全捕捉唔到。我現場嘅嗰種嘅神水， 其實我哋都覺得聽現場嗰啲音樂會啊，就唔單止係個錄音啦，咁仲有個現場，即係嗰個同觀眾之間嗰個交流，我覺得好唔同 㗎。啱嗱，咁其實咧，我就都係過來人啦，因為我其實咧，我就時不時我都會去聽音樂會嘅，咁我又好梗係重視呢個現場嗰種感受啦，亦都一種享受啊咁啊。咁但另一方面咧，我亦都係即係聽好多。即係人哋貶義咧，就叫做罐頭音樂啦。嚇、即係無論你聽乜嘢啦，以前聽咧錄音帶，而家聽 CD 或者咩咧，其實都係叫罐頭音樂。你而家喺網上聽都叫罐頭音樂啫，佢錄製咗噶嘛，係嘛？咁冇錯咧，其實我完全明白頭先你所講嗰樣嘢嘅。咁所以我當然亦都可以感受到喺現場嗰種咁樣嘅嚇、即係氣氛啊、交流啊咁樣。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唔好忘記咧，確實我哋。由於資源所限啦，係嘛？我哋譬如好多好出名嘅演奏家，或者好出名嘅樂隊、指揮家咁樣，我哋唔係下下有機會嚇佢嚟到香港有得聽噶嘛。講真，就算嚟到嘅時期，哇，可能啲飛又貴到不得了，係嘛？咁我哋都唔會話場場聽曬， 可能一生人得幾次機會。 冇錯啦，咁啊更加重要一點啊，其實就係話，喂，有好多嘅演奏家。 已經過身㗎啦嘛。有好多即係出名嘅指揮家，大家都可能聽過，譬如卡拉揚嗰啲已經過身好耐㗎啦嘛，係咪？咁你邊度仲有機會聽現場啫？咁所以冇錯，現場一定係最好嘅，呢、這個就唔使拗㗎啦。但係有時我哋都要 settle for second best 所謂，即係話次好嘅我哋都要 啦。 咁而呢個次好嘅呢，其實而家係真係越嚟越好嘅。即係如果大家追求即係我梗係呼籲大家唔好淨係網上聽音樂啦，係咪？咁嘅時期呢，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優質嘅音樂再生嘅系統嚟去聽嘅時期呢，其實你嗰個係現場嘅感受呢，即係你捕捉唔到八成呢，都可能有六七成。咁六七成都已經好啊，好過冇啊嘛，即係係嘛嗱，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你話即係罐頭音樂為罐頭音樂辯護嘅嚇，即係我嘅一個理據啦。咁樣咧就講翻咧呢一個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咧，頭先都講啊，好有趣嚇，就係咪因為我細個嘅時期咧，好細個咧，其實我爹哋咧都即係喺屋企咧，佢又買咗一部唱機嘅，但係好明顯嗰陣時咧就係嗰啲黑膠碟嚟嘅。咁但係黑膠碟咧，當然我哋屋企就其實都係好貧困嘅，即係唔係有錢嘅。咁所以咧，我唔知佢嗰個唱機，都唔知係咪人哋送俾佢嘅添啊。咁但係佢都有啲嘅唱片啦嚇，咁啊又播嚟聽下咁樣，但係咧就唔多嘅。咁但我細細個其實對音樂已經好有嘅興趣㗎啦嚇。我記得有一隻碟咧係我爹哋特別中意聽嘅嚇，即係啲歐西嘅一啲嘅流行嘅音樂，但係都我覺得好有品味嘅，唔知係咪有啲拉丁嘅吉他嗰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咧我就冇遺意嘅呢樣，即係唔會特別去追求啦。唔知收尾係咩時期抌咗，我都唔記得啦。咁但反而咧，即係我大大下嘅時期咧，我係無意中咧，我係先發燒古典，後發燒 Hi-Fi 嘅。嗱、即係咧，就我可以話都算係好正途啦。其實有啲人係啱相反嘅喎，係先發燒 Hi-Fi， 後發燒古典嘅。咩途徑？不過唔緊要，條條大路通羅馬。有啲人有咩咧？就發燒AV 先，然後發燒 HiFi 嗱，唔好會錯意啊！大家唔好心邪，嗰、那個 AV 咧就唔係呢個成人嘅嗰啲 video adult video 咁解。AV 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叫 audio visual 嘅嘢 ，audio visual 嘅嘢，即係視聽嘅嘢。其實真係解咧，其實簡單啲，而家嚟講就係家庭影院啦，係嘛？叫 home theatre 啦。咁樣咧，其實有啲人咧就從睇電影啊，即係發燒電影，對電影嘅重播啊，無論畫質、音質嘅要求好高，嗰啲環繞聲。咁但係咧，佢睇到咁上下咧，佢唔滿足於呢個就係 AV 嘅層面，佢就去到咧 HiFi 啦，好有趣喎。如果佢走呢條路咧，其實佢係由分分鐘七聲道，即係以前係五聲道啦，而家七聲道有啲九聲道添啦，係翻翻去兩聲道嘅。因為實際上咧，而家所有真正係發燒 HiFi 嘅咧，基本上都係兩聲道嘅啫。 點解嘅？ 唔知咧，嗱，因為好多人都可能唔知啊，即係特別好似 Jeffy 呢啲咁後生啦，你哋真係梗係唔係啦？其實真正最貴嘅器材咧，全部都只係兩聲道嘅器材。因為其實兩聲道咧就已經好足夠咧，造成一個咧嚇如幻似真嘅嚇，即係一個音響嘅世界噶啦嚇。好啦，咁但係我翻我個人歷程先啦嚇，我記得咧，我就由古典發燒 HiFi 啦嚇。有啲人 high five 就發燒管，咁但我就記得我應該大概中一中二咁上下，有一日無意中喺屋企聽心機嘅啫。咁但咁啱咧，唔知就令到邊個台咧嚇，應該都係嗰啲唔知古典台嚟嘅其實嚇。咁但佢就播緊一首哇好優美嘅樂曲，即係古典嘅交響曲嚟嘅。其實管弦樂，我心邊我知啦。咁我最好笑咧，嗰陣時我仲聽啲唔聽啲啊，成日以為咧呢個咧就叫做林姆斯基，咁我就淨係叫咗林姆斯基哦呢首，原來就叫做天方夜譚。是一個組曲，是一個俄國的作曲家。但是呢過了很久呢，我身邊真的自己越來越看下書啊，聽多一點，我才知道原來我聽一點不聽一點，原來他真正呢全名叫做林姆斯基高沙可夫、高沙可夫才是他真正名。那個呢就叫做史可拉西、即如果你拼音來講，但是呢我一般亦做天方夜譚，是一個組曲來的。那他呢就、其實是講這個那個阿拉伯的故事很出名，就是一千零一夜。即係嘅故仔，咁但係佢用音樂嚟去表達嚇、又講新巴力險記啊嗰啲咁樣，又公主與王子啊咁樣咧，個旋律非常之優美嘅。咁當時我真係好詬異，因為咧我即係即使去到中一二嘅時期咧，我都已經開始好似好多人一樣咧，有一個即係你可以話都幾根深蒂固嘅觀念咧，就話古典音樂哇係一啲咧非常之深奧、非常之難懂、非常之沉悶嘅嘢嚟嘅，你唔好搞我係嘛？聽流行曲就還可以。 古典唔好夾。咁但嗰陣時呢首明明係古典，哇咁好聽嘅咧，咁就令我對古典音樂咧為之改觀啦。咁自此之後咧，就自己就話喂，強迫自己不如開放啲，嘗試下聽下古典咁樣。咁我記得後嚟咧，應該係差唔多都要預科定大學嗰時期咧，嗰陣時我係有睇讀者文集嘅 Reader's Digest 嚇，而家都好少人睇嘅。 咁咪有好多嗰啲。俾你試聽嗰啲碟 係嗰陣時係噶，佢但係咧，我收尾就睇到佢啲廣告，我就直情一買，我記得嗰盒嘢咧成200蚊有多嘅，咁嗰陣時係好貴下噶啦， 真 係 好貴喎咁樣。 咁200蚊有多嘅時期，但係佢入面咧就好似有10盒嘅錄音帶嚇，嗰啲 cassette tape 啊，錄音帶嘅啫啊。咁但係嗰陣時已經係即係叫做最 high-fi 就嗰啲噶啦，咁你又擺落個錄音機度嚟去播嘅，咁全部咧每一餅咧就係一個著名嘅作曲家。啊，即係貝多芬啊、布拉姆斯啊、舒伯特啊、柴可夫斯基啊嗰啲咁樣，咁啊成十盒咁樣咧，就係佢啲精華嚟嘅啫，其實就係、是。咁但係嗰陣時咧，我都開心到不得了，買咗翻嚟，我真係訂，我第一次咁樣嚟去買嘢嘅啫，真係。 哇，200幾蚊喎！ 係啊係啊，即係喺我所有嗰啲零用錢儲埋咁嚟去買㗎啦。咁買翻嚟咧就好俾心機嚟去聽，咁樣咧即係有啲就比較接受，有啲都係覺得好難入到耳咁，但係唔緊要，即係其實咧。就個眼界其實應該話耳界 擴闊咗 啦，咁擴闊咗咧就以後咧就係、是、啊都叫做唔係咁抗拒啦，對古典啦、啊、都叫少少認識添啦、啊、好啦，咁但係真真正正發燒咧，其實好得意，講起上嚟咧，大家又會覺得好詫異啊，係64引起嘅 嚇， 64點解會令到我發燒 high five 咧？就係、是、因為真係嗰陣時，我記得1989年嘅時期咧，即係由四月尾開始到五月到六月四號，真係咧嗰陣時我就係都幾全情投入呢、這個整個嚇成、啊、個大陸嗰個愛國嘅嚇、啊、學生運動嚇，咁啲大遊行，我成日咧就睇電視啊睇報紙啊，好關心。咁但係後嚟咧就越睇越離譜，個心就噏啦。咁到六四嗰陣時咧，我諗當時香港好多人一樣啦，就直情咧就真係喺個電視機面前咧就係痛哭流涕嘅。啊，嗰陣時我兩公婆咧直情係就大家抱頭痛哭，即係諗唔到會發生咁嘅情況，即係對國家點解會變成咁。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真係突然間令到我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我哋付出咗咁多嚇。啊咁多次百萬人上街大遊行，香港烈日當空啊，又打八號風球啊，咁樣樣係嘛？作出咁多嘅努力嚟呼籲，但係竟然換嚟咁嘅結果，咁唔多唔少咧，就真係好大嘅打擊，即係有啲意志消沉啦。唉，真係我哋即係其實我以前都未試過正式係投入呢啲嘅社會運動啦。雖然喺學生嘅時期係搞嗰啲學生活動啊、工人嗰啲活動，咁但係就唔係真係呢啲爭取權益啊、上街遊行，第一次啫。咁但係因為受到咁大打擊嘅時期，我心諗，唉。即係你想話兼善天下，談何容易啊？咁啊，既然唔得，就不如獨善其身啦。咁喎， 咁 既然獨善其身咧，係啦，係即係窮則獨善其身啊嘛，就達則兼善天下啊嘛。咁既然兼善天下咁難啦，咁不如獨善其身咧。嗰陣時不如就真係係唔好咁孤寒啦。其實我即係由細到大，我性格都好孤寒嘅。咁就話不如我自己有咩興趣咧？ 唔係喎，但係有 咁我就 肯買200蚊嘅。 係咪咁嗰陣時？係咁你就係啦。嗱，呢個抵得其所嘛？個問題咧，其實我自己對呢個生活基本需要嚟講咧，係好孤寒嘅。即係話無論著啊、食啊，或者係交通嚟講咧，我都真係好草根嘅啫。啊，即係我真係咁耐以嚟咧，我自己都冇揸車嘅，我就係即係搭的士喎，真係搭呢個巴士啊、小巴啊，甚至電車啊咁樣啦嚇。咁樣咧就我著嗰啲衫咧，即係隨時咧都係十幾廿年嘅，都係咁著嘅。即係佢唔係爛都好緊要，我照著㗎啦，係嘛？咁我食咧，我都係去嗰啲茶餐廳啊、快餐店啊咁嘅樣嘅啫。我好求其，好是但嘅啫。即係我對呢啲嘢咧，從來冇咩追求。 即係對啲善，即係美嘅追求咧，咁你反而肯抌錢。 呢個就係啦。其實咧，我係鼓勵人應該係咁樣嘅喎、啊。其實呢啲咁嘅生活嘅即係基本嘅需要咧。唔需要啊，即係敢衣美食咧，我就唔係我所向往。但係你對於自己嘅愛好咧，我就反而捨得使錢嘅，係嘛？咁當然咧，我就都要去到大學畢業嘅時期咧，我先至買咗自己第一副望遠鏡。雖然我咁發燒天文啫，我喺出糧之後冇幾耐，我唔知係第一次定第二次出糧啊，就都唔係喎。其實我應該係啊都。翻咗即係幾半年啦，我諗可能半年左右啦。咁樣嘅時期咧，我就買咗自己第一副望遠鏡、都大半個月量㗎啦，嗰、那個望遠鏡都好啦。咁但係講翻個音響嚟講咧，就所以我去到我好記得咧，就真係八九民運六四啊呢、這個慘案之後咧，咁自己先至諗啊，算啦，咁啊不如咧 唔好即係咁虧待自己啦，不如善待自己啦，就係、是、自己有咩嘅愛好呢、 嗯 啊、就去發展下啦，發展下其中一個就我咁鍾意古典音樂呢，咁嗰陣時候我就覺得應該呢係即係去設置一套比較優質嘅系統，咁於是就同啲朋友打聽啦，咁有啲朋友梗係啊，你話嗰啲選友又好咩都好啦，咁有啲人係熟悉呢一方面嘅嘢㗎嘛，咁於是我咪去取經啦，係咪咁咪問下佢點樣啦，咁喺個介紹底下呢就買咗我第一套嘅、Hi-Fi， 但係當然呢所謂 Hi-Fi 呢其實最多呢我哋叫做係 Mid-Fi 甚至係 Low-Fi 嚟嘅啫，就唔係真係 Hi-Fi， 即係好 Hi-Fi， 但係嗰對喇叭呢都算唔錯，就係、是、一個英國嘅名牌叫做 B&W 嘅喇叭嚟嘅、我記得嗰陣時買咗5000多元嘅，咁但係呢嗰、那個機呢唱機同埋嗰個 M 呢其實就唔係嗰啲發燒嘢，唱機就當時啲大嘅影碟機，就係順便可以聽埋音樂嘅 LD， 咁但係如果個擴音機其實都係嗰啲嘅影音嘅擴音機，就唔係發燒級嘅音響嘅純音響嘅擴音機。咁但係都聽到我好開心㗎嗰陣時。咁但係自此之後呢就慢慢就升級啦。 升 級。其實最主要嗰次升級呢都係乜嘢，都係移民，由移民嗰陣時開始。咁我94年移民嘅時期呢就即係其實覺得係付出好大。即係嗰陣時真係呢就叫壯士斷臂破釜沉舟連根拔起。咁、樣呢就香港嗰陣時係已經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㗎啦。咁、已經都算唔錯啦。咁、但係呢就我一於因為97問題，咁我就決定呢就去移民。就去咗澳洲，咁但係當其時呢已經個心諗啦，唉呢、這個咁樣嘅離鄉別井啦，係咪咁去到呢就做二等公民啦，咁、即係其實都好凄涼㗎，咁凄涼嘅時期呢就要唔多唔少呢都要能夠補償下自己嘅一種補償心態 compensation 啦，咁樣當然亦都有佢個好處啦，即係就係、是都自己可以買到間屋，有少少前後花園咁樣，咁、但另外呢就係、是、話趁呢個機會呢就真係可以買返一套好啲嘅 Hi-Fi 啊，嚟去嗰度呢有比較闊落啲嘅地方嚟去聽。咁後嚟咧，我喺澳洲嘅時期咧，就真係就攞咗一個咧，佢叫做Rumpus 嘅客廳，好得意嘅，即係澳洲好中意嘅 RUMPUS 啊 ，Rumpus 其實一種客廳。咁樣咧，我就攞曬嚟去聽音樂，咁大概12尺乘18尺， 12尺乘18尺， 咁啊真係唔錯噶啦。咁嗰高度啊唔高嘅，都係8.5尺咁上下嘅啫。但係佢因為大部分咧都係用啲石膏板嚟去做咧，叫 G block 咧。咁佢咧就唔需要特別嘅音響處理嘅，即係唔係話彈聲彈都緊要嘅。咁我地面咧，其實咧我喺地下聽嘅，就係叫嗰、那個，即係我哋買間屋嘅時期，其實仲起緊嘅。咁樣咧就叫佢倒石屎啦，石屎之上咧。就咁直接鋪地氈，咁我買咗嗰個喇叭咧，嗰陣時我換咗喇叭啦，都係英國喇叭，但係就係 KEF 喇叭咧，咁樣咧就係直接用啲釘腳咧就吉穿地氈咧，就係咬實嗰個石屎地台啊咁樣，咁然後咧就用一個美國嘅 M 嚟去推佢，咁樣咧而係嗰個唱機咧，其實我用咗個日本嘅唱機，但係因為佢嗰個轉盤嗰部分好靚嘅，咁但係咧就其實解碼嗰部分唔夠靚咧，我買咗個獨立嘅解碼器，我哋叫 DAC 就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DAC。解碼器咁、樣呢就做一個前級添嘅，前級就加拿大嘅一個膽前級好有趣啊！即係其實咧，真空管呢樣嘢咧，而家我相信好多人都以為，哇！真空管而家全部都變曬原子粒啦，即係以前叫原子粒嚇，咁就當然我哋大陸啊叫晶體管啦咁但係咧，佢話而家仲有人用真空管呢樣嘢咁啊嚇！講真，嗱，即係講呢個我哋嘅燈膽咧，其實都係一種嘅類似真空管咁樣嚟，雖然佢就唔係完全真空啦，佢入面啲氣體啊。而家都要淘汰啦，而家我哋都話要用曬LED 啦，係嘛？或者嗰啲慳電膽而家 LED 添啦，係嘛？咁但係咧，原來真係啊！而家呢個世界仲有咧一班人咧，係好中意用真空管嘅啊，唔用 transistor 就半導體嘅原子粒啊嘛，晶體管啊嘛。點解用真空管呢？因為我哋發覺原來真空管嚟做擴音機啊，無論係前級抑或後級嚇，抑或係嗰個合併式咧，哇！特別咧嗰個音色係靚嘅，特別咧係有味道嘅，咁所以而家咧好多嘅發燒嘅。機咧，擴音機都係膽機。咁而家喺大陸嚟講咧，佢哋都發展得最好嘅，而喺發燒音響嘅器材咧，亦都係膽擴音機。咁當時用一個膽前級，就用一個美國嘅晶體管嘅後級嚟去推，咁啊聽到不亦樂乎噶嚇。咁嗰陣時仲不得了，仲有啦，我唔知係邊個朋友介紹定乜嘢咧。咁我就喺香港嘅時期，就係、是、臨移民之前嗰一年左右咧，我就大睇音響雜誌，因為要做功課啊嘛，買咩器材啊嘛。咁所以咧，無論係香港嘅、台灣嘅、日本嘅、英國嘅、美國嘅，我都買嚟睇嘅。咁但係咧，後嚟咧就即係卒之就同香港一本雜誌咧就係、是、寫稿啦。 咁就因為我係話寫澳洲音響之旅啊，我個特輯。咁嗰本雜誌叫 Hi-Fi 音響啦，創辦人叫雷鳴嘅嚇。咁樣咧就嗰個主編叫何心啊，何心先生。咁嗰陣時我就全部咧都未有 email 啊，我亦都唔識中文打字。我啊期期咧我就係用手寫完稿紙，然後用 fax 機，傳真機，真係傳真翻去香港咧。咁佢就登，佢一間咗一本嘅。 其實問緊小問題， 係 點解澳洲音樂之旅嘅？即係音響。 唔係音響之旅，即係話我玩，唔係我即係我搬咗去澳洲，因為個地方咧唔係香港好多人都有啊嘛。咁佢哋覺得呢、這個啊幾有趣味啊咁樣啊嘛，係、嘛？好嗱，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再講我個澳洲音響之旅啊。 嗯。